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大家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明天是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一百年，推翻满清一百年。他是一个基督徒哈，所以现在虽然我们这个有一些政治现实，不管你是在哪一国或者哪一地或者将来我们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人将来都能够变成天国人，我们希望神的国临到海峡两岸，我们都能够蒙神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神真是怎么样伟大。我们一起来唱你真伟大，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把我们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我们一起来读一篇诗篇第八篇一到九节，诗篇第八篇一到九节，我们一起一面慢慢的读，我们一面来思想神在这一篇里面要对我们说的话。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请。 耶和华 我们的 主 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美。第三节，我们第四节，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三节，请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校园团契前两天去 Smoky Mountain， 昨天晚上八九点才回来，我们在山上看到那个满天繁星啊，那个真是看到，你觉得这个广阔没有边没有际的那样的，没有边际的那样的广阔。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这边讲到世人算什么，人算什么，我们宇宙是神造的，神比我们每个人宇宙大很多。所以我们的银河系在神的眼中可能像一颗绿豆一样，我们的地球在神的眼中好像一粒沙这样，我们一个人可能连一个灰尘都没有那么大，跟神的大比起来。所以真的唱到这首诗歌，我们看到神他手所造的天，橙色的月亮星宿，我们不得不伏在神的脚下，不得不敬拜他，赞美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伟大。但诗篇这边特别讲到，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除了这么大以外，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觉得他的名更美。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你对我的爱。 Oh, shit. 祷告。主啊，是的，言语不能表达，口舌不能述尽你对我的爱，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因为你是铺天造地的神，你用你的手指铺成星宿，日月星宿，你也将来有一天你要把这个日月星宿整个宇宙万物卷起来，像卷衣服一样。谁能有这样的力量把宇宙铺开？谁能有这样的力量有一天把它卷起来，把它更新？主，你实在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你的能力高级诸天，你的慈爱达到穹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既是有能力的神，你能够创造这一切美好的，你也是有爱的神，能够把我们这些把美好的变成丑恶的人再一次带回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借由你自己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流出宝血，用重价买赎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谁有这么样完备的一个救恩？谁有这样完备的一个心思，能够把美好的再一次恢复？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真是要伏伏在你脚前。我们要唱诗歌来赞美你。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真是想到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在赞美你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虽然我们是那么渺小，但是我们常常自己觉得我们很伟大，我们常常自己觉得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靠自己来达到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忘掉了那一位铺天造地的神，我们忘掉了那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神。主，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都能带着一颗悔改的心，带着一颗转回的心，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当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的败坏，心里面的骄傲。我们有能力比人强的时候，我们会骄傲，因为我们把事情做得好。我们能力不如人的时候，我们更会骄傲，因为有人会指出我们的不对，我们就会起来抵挡，我们骄傲的心在我们里面发动。主啊，求你赦免，求你怜悯，求你除去，求你炼净，让我们不论在生活当中，在服侍当中，在与你亲近的时候，在与你灵交的时候，常常让我们看到主，我们要回到你面前，常常让我们纪念到主，你是这样一位爱我们，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主。只要我们回到你面前，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就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灵，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心，让我们能够走在更新的道路，让我们一天比一天心思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像你，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用诗歌提醒我们，谢谢你用经文带领我们进到你的敬拜里面。主，敬拜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在你面前行一个仪式，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来说话，向你来唱我们的诗歌。求主在天上，在宝座上，在我们的当中，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摆在你面前馨香之祭。刚才牧师的祷告，我们不用牵牛牵羊，不用宰牛宰羊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我们这样的蒙福，这样的蒙恩，我们在你面前要把我们整个人献上，成为活祭。我们这样的祷告、敬拜、赞美，都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转回，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倘若我明天骄傲，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不要收回你的慈爱，不要叫你的信实废弃。 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跌起，容我单依，这是我真正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 管家不切莫放弃，说转回忆怀抱，求你不要为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要你的心事飞起，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你不转，与我知你爱不长，不愿一生一世追随白发。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不轻饶，切莫任我变心，容我等你，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跌倒，医治我的心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飞起，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你不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怀抱，求你不要收回，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飞起，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你不转，因我知你爱不少， 但我们都能够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一生一世追随快跑。我们今天先来读一处今天的经文，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带领我们的圣餐礼拜。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一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翻到我们从请弟兄来读双数节，姐妹读单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把这一段的经文把它读完。翻到圣经的话，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请弟兄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各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我们今天读经读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带领我们圣餐。 好，弟兄姐妹，以下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时间，愿我们预备一颗心，准备领受圣餐。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s prepare our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古旧十字架。 Let's sing a hymn together, The Old Rugged Cross. 山林上矗立古旧十字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深爱子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十字架是我最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共一冠冕，这不就是自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世家为宝贵。深爱子主耶稣，坠入天堂荣华，愿背负十字架往哥哥跑，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我还共一冠冕，哥哥他十字架虽有血迹斑斑，我看他人生皆华美，因救主在世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赦免得成义，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还共一冠冕，对着古旧十字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之下，主快要再来， 接我到天家，与救主共享永远荣耀。我爱到最终是自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盼望天可寒空一冠冕。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在一起来领受圣餐，来纪念主。圣经诗人告诉我们说，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你的圣名。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we come together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to commemorate the day of the Lord. Just like the poet said in the Bible, what shall I render unto you, O Lord, for all the benefits you've towards me. I will take the cup of salvation and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纪念主的时候，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透过他的生命、他的受死以及他的复活，使我们人生有了盼望，也因着这样我们能够互为肢体。因此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劝慰大家，当本着一颗敬虔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如果我们有亏欠于人的，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有与人争执的，当在领受圣礼之前，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原谅，好让我们有一颗敬虔心来领受主为我们设立的圣礼，也凭着一颗敬虔心来领受神所设立圣礼的话语。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Jesus said,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may have it abundantly.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e good shepherd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In observing communion, we are remembering Christ and all that he has done for us in his life, his death, and his resurrection. When we observe communion,We show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body of Christ. His life becomes our life, and we become members of each other. Therefore, if we wound others,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forgive. If we have quarrel with somebody else,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help us to forgive each other, so that we have God a humble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and to listen to the mindset of discourse.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非常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殿堂，来领受你为我们设立的圣礼。我们再一次的来纪念你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要使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你，为要使我们今天有盼望，为使我们将来永远的敬拜你，永远的在你面前有快乐，有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领受圣礼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洁净我们，求你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也求你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圣餐是给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预备的， 啊，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受洗的，你都可以领受。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当饼和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递给旁边的人。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you have been baptized, you can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Otherwise, when the cup or the bread come to our presence, please pass it to others.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以圣洁的手拿起饼来祝谢了， 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The Lord Jesus on the night he was betrayed, he took the cup,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eak it and said,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我们请程金龙弟兄为这饼献上感谢。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又一次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主啊，为我们的罪来洗清我们的罪，来破碎在这个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愿做你这样的赐福，这样的恩典，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成为在主你的救恩当中有份。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大家都拿着饼呢，我们一同来领受着饼。 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In the same way after supper he took the cup saying, This cup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我们现在请陈启当弟兄为这杯献上感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每逢我们来到这个圣殿，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何等的不配， 你破碎你的心，你的身体，你留下你的宝血，为的是来洗净我们的罪。求主能够再次的洗净我们在世上所一切犯的罪，我们一切所行乃是主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领受这杯感谢赞美，祷告不配乃是奉靠耶稣的圣名所求， 阿门。大家都拿着杯了吗？我们一同凭着感恩的心领受着杯。请大家低头默祷。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领受这杯和这饼，来纪念你为我们受死，同时也为着纪念你还要再来。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我们充满了盼望，是吧？就祝福今天所有在你面前来到你面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我们把以下的光阴交在你手中，求主祝福，求主恩待，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